好，摸向編輯部第三節，我哋头先就接住讲买楼啦。咁我就睇咗一则新闻，系来自苹果日报嘅，就话一个哥仔咧，就廿岁开始储钱，储咗九年，就有200个，就买咗间700万嘅楼。但系咧，我哋成个編輯部帮呢个哥仔计一计咧，嗱，当然佢唔系话佢卖白粉啦，我唔知佢做咩啦。但系大家谂下，其实佢一个月要储超过2皮嘢，其实佢话父母就帮佢首期出咗20% 咁上下，咁佢首期200万出咗20%，即系当佢父母俾40万佢，佢自己储咗160万。其实你哋觉得佢有冇可能啊？每个月储2皮嘢？ 哦，唔系，个 case 系咁嘅啊 ，sorry， 我讲一讲先。个 case 系佢话佢自己储咗200万，佢屋企人咧就再。 再 嗰150万，因为佢买一间700万嘅屋，咁佢就一半嘅钱嚟做首期。 哦，咁样，哦 ，sorry， 我讲错咗。 系啊， 咁啊，咁即系嗰200个全部佢自己储嘅， 全部自己储。 哇！哇！即系两， 好后生嘅喎呢个，你哋 21000蚊咯，即系要差唔多21000蚊一个月斋储咯。 但系佢嗰阵时，佢一开头出嚟做嘢，你未必有储到咁大笔钱噶嘛。即是你是自己掌握的嘛，是的。 哦，这样真的不知道真定假。其实香港很多媒体呢都会秒一些即是叫做 成功靠富干。 是啊 ,so-called 成功靠富干的人呢，我 看到其实他们会写笑鸠刘明伟那些因为人。但即我有朋友是真的懂得刘明伟的。他说其实刘明伟是有鸠鸠地，但是其实他的人都不是那么高调，即是都是个谦谦君子啊，咁佢咁讲，唔知有冇美化佢啊？但系即系喺好多香港媒体嚟讲，佢就会勾化佢啊，或者笑勾佢啊，话佢咁又唔识啊，咁又唔识啊。咁其实我系咁谂，如果你系出身好嘅话，有啲嘢佢真系唔识嘅，真心讲真系唔识嘅。 哦，咁梗啦，你考去边度搭边度嘅小巴啊、巴士啊啲，咁一定唔识噶。你问佢旺角喺边度买啲乜嘢，邦华街系咩嚟噶，边噶，佢都可能未必知嘅。 系真系。 系啊，你考嗰啲太贴地嗰啲，佢一定唔知喎。 即系笑佢咯，即系其实咁样又唔系好公道嘅。有啲人系即系天生系即系出身系冇得拣噶嘛。咁你有啲人生出身 冇得拣，系啦， 系啦，父母冇得拣。有啲好少少，有啲差少少。咁老实讲，成功好多时候真系靠富干噶。 呢个年代白手兴家，即系我都。即大家咁样听啦，成功个案真系好少嘅，真系。 系啊，冇，同埋好多即系讲得呢句话都系60-70岁啊，即系秒嗰啲年轻人话废青啊咩嗰啲，好多都系60-70岁嗰啲战后婴儿啊 ，baby boomer， 其实佢哋嗰个年代系好容易，即系唔系好容易，即系比较容易地， 相对容易 搵得多钱，系啊系。 嗰阵时间啦。百废待兴系咪先？啲厂都要开到24小时嘅，可以 肯做就有啦。嗰阵时肯做有机会咯。而家就你而家个问题就系你而家个社会就好多嘢划死咗，你肯做都未必有机会。 嗯， 即系同以前不一样。我谂全世界都系咁啦，系嘛？ 系， 冇错。我有睇， 如果早几年嘅。科网股咧就仲有机会，即系有新兴行业。我咁睇，你有新兴行业出嚟咧，后生仔就机会多。但系当你嘅新兴行业一老化，系咯 ，develop 就好难噶啦。 但你新兴行业，譬如即系你讲科网股嚟计啦，咁可能净系得中国、美国、台湾掹到车边，韩国又做到少少，但其他国家喺呢个科网热潮里边。其实领唔到啲乜嘢，就算连日本，你睇日本嘅话，佢哋喺即系呢个科技，即系科网嘅经济里边，佢哋实际占到嘅比率真系好细。其实实际上真系发达嘅系得美国佬嘅，同埋大陆咯，即系你有只腾讯、阿里巴巴嗰啲，咁但系你就冇噶咯，其他地方就冇呢样嘢。 韩国啲 online game 咯，佢有啲系上咗市噶嘛，即系佢本身间公司。都唔错嘅嗰啲，见你都赚得， 系咯，即系我就讲韩国都有啲，但系你睇下其他地方根本就真系完全领唔到一啲着数。你澳洲嘅话，你睇下佢嗰个股市，基本上全部都系资源股嚟嘅，即系就唔会有呢啲咁嘅新兴行业 即系跑得出嚟咯。 Angry Birds 跟住都冇了，冇咗啦，跟住都啦，跟住都 嗯， 系咯，所以即系呢啲新兴行业都系俾中美两大国即系占据晒咯，可以话啲即系啲机会。你喺其他地方又难啲啊，同埋佢哋嗰啲新兴行业好得意啊，而家就系嗰个真正聘用嘅人系好少。你美国嗰度 即 系直谷。最多 就好似嗰陣時講啊嘛 ，WhatsApp 好似唔知得十幾友嗰度嘅啫嘛，原來 係啊，你直谷可能請成個直谷都可能得幾十萬人，都唔會多過呢個數嘅，我相信。即係如果講即係做即係 IT 啊嗰啲 engineer 嗰啲，唔會多過呢個數嘅。咁佢已經主導曬成個全球嘅科技嘅走向。咁我就認為即係一般人就難揾食咯。即系而家嘅呢个世代嘅人，同埋即系我自己都有啲朋友系读嗰啲 computer system 啊嗰啲，佢喺澳纽其实搵唔到咩食嘅，即系同佢喺美国读同一个科目嘅人赚嘅钱可能得十分一都唔到。咁你睇下香港做 IT 嘅人又更加惨啦，即系有辛苦就冇薪金， 冇薪水， 系啦， 系。 我本身都系读呢啲，不过我都冇做啦，已经，我都冇做，系咯。好早已经知道要放弃呢一方面，系唔得噶。香港好难搞到呢个时候，即系佢哋系即系觉得，喂，你识呢啲，其实都系负责多数系咩整电脑啊，成啊啲咁样，即系佢唔会谂得太过。即系你话会投资搞啲咩科研嗰啲，佢哋都唔会搞噶啦，都已经系唔谂呢啲。 因为 low tech low 嘢咯，就 high tech high 嘢咯，即系香港嘅传统智慧就系咁。你嗰阵时阿芒果佬做咩 Cyber Daily 嗰个公司主席，就系即系嗰阵时就系科网股啦。但系其实嗰个当嗰样嘢一爆破咗之后，香港系完全冇人投资喺呢一方面咯。 系啊， 咁啊。差唔多咯，讲呢、這个即系买楼呢个问题系嘛？仲有冇啲嘢要补充啊？就系话即系靠父母，我觉得唔系羞耻啊。喺今时今日嚟讲，即系你有得靠就唔靠啦。即系讲真， 系 都系只不过将父母嘅资产提早转移咗俾你咁解啫。我 都 系 同埋财富永远都系几代人累积嘅，就唔系好似即系肥佬礼嗰啲人咁样讲话。即系肥佬咧，佢自己发咗达啦，当然佢会秒一啲即系发唔到达嘅人啦。咁但系发唔到达嘅人系占多数啊。同埋即系我嘅收到嚟嘅消息就系佢第一桶金系用一个好特殊嘅方法赚翻嚟，一般人做唔到嘅。咁呢样啊，费事讲。 我都听过系乜嘢？ 系咩？我即系谂紧系咪用佢嘅身体啊？ 系啊， 唔好讲笑，讲笑，讲 笑。我讲一句啦。我讲一句，我同个意大利人曾经同我讲过嘅，一个新移民嚟到新环境，要发达系要经过五代人嘅家族嘅努力，要五代人先可以赤手空拳白手兴家，咁咯。 五代， 即系几个意大利人跟我讲， 除非你好似跛豪咁咯，即系你喺，但系依家又讲，而家应该。转一转个话题啦，咁好似跛豪咁你落香港拜白粉，咪即刻可以做四大家族咯，即系你做偏门，系咪先？即系，唉，呢、這个即系永远都系噶啦，你做偏门嗰个搵钱速度同埋嗰个聚积嘅财富嘅量啊，系会好多，同埋可以够几代人食噶咯。好啦，咁 都要睇际遇嘅，咁啊，芒果佬够做过收飞嗰啲啦，九龙城寨都系捞片一种，但系都好似未得喎。 芒果佬佢自己唔够福气咯，只可以咁样讲。咁啊，佢 咧好赌得犀利得就系赌， 人哋开赌佢去赌嘛。 系啦， 冇办法啦。 系啊，我哋要转话题吓。 好啦，咁啊，讲一讲，喂，依家香港有一套嘢就几 hit 网剧，咁啊叫反黑，大家兄弟有冇睇过啊？ 未喎， 有。 喺马来街，咁你讲下啦。 我未睇到最关键嗰一段，啱啱开始睇啫。 咁你觉得出嚟？ 就睇到啊，都唔错、啊，有翻啲港剧嘅呢个，有追看到啊。 哦， 啲有啲熟悉嘅演员啊，同埋尤其系嗰啲做啲社团嗰啲嗰几位陈慧敏啊，呢个吴岱融嗰啲都做得几好啊，我觉得。 嗯 嗯， 好过做差佬做警方嗰边嗰啲演员，因为老气骨喺嗰边。 老气骨就喺黑社会，因为佢哋嗰边其实警察嗰边都有一个老人嘅，咁佢自己做警察嘅，咁就系阿陈恩健，就系、是、爆阿芒果佬收飞嗰条友啦。咁佢嗱呢一单嘢咧就想讲咧就系佢就喺戏里边嗱陈恩健咧戏里边咧就讲就话英国佬咧就等于毒贩。咁咧就係、是、即係不断用非法嘅手段占据咗香港同埋压取香港嘅金钱嘅。咁呢一样嘢呢就有即係引起咗一啲讨论啦。咁啊就係话究竟套戏佢讲呢啲说话係咪真嘅呢。咁嗱我就早嗰几日呢我去睇一出即係王晶嘅导演嘅新戏叫追龙。咁我喺纽西兰睇嘅，咁即係佢里面呢亦都即係有一啲有一个烂仔嘅角色啦，就係、是、鬼佬嚟嘅。咁、那个鬼佬呢即係你睇到佢所作所为呢就觉得好乞人憎嘅。咁同埋即係佢个戏里面呢就有好多即係桥段呢都係讲啲英国佬点合唐人嘅。咁即係呢想引起嘅讨论呢就係、是、究竟呢啲戏里面讲嘅嘢究竟系咪真嘅呢，究竟系大陆嘅统战啦定系事实呢，咁大家点睇呀。 我而家发现咗样嘢，即係我哋咁呢度全部人呢都系前殖民地嚟喎，澳洲纽西兰之后马来西亚同埋香港都系前殖民地。其实我就想问下其他殖民地的兄弟会不会觉得，即是你们未经过真真正正英国佬时代，其实你们觉得殖民地时代会不会都会抢，即是抢夺你们国家的资源？马来近港先，我知道马来亚洲英国佬就在那里拿橡胶啦，是不是好像。 嗰阵时呢、這个除咗橡胶之外，呢度有呢个石矿咯。 哦， 佢哋都有控制一啲华人帮会喺度卖呢个石矿。佢哋因为嗰阵时系殖民地啊嘛，佢哋控制晒政府，咁喺度你可以话佢系捞下油水啊，或者系喺点样讲咧系。因为经济嗰啲行政权啊，全部喺佢手上。佢就算佢拎到咗呢啲所谓资源啦，佢都有拨翻一定嘅份量去发展社会嘅，唔可以讲净系掠晒油水，跟住就一啲都冇留翻喺度发展，咁就算数咯，并唔系咁咯。OK， 咁香港嘅 case 就即系香港嘅 case 咧就得意啲嘅，我觉得就即系你睇翻香港个历史咧，就系点解香港会割咗咧？即系割咗出嚟咧，就系、是、因为鸦片战争输咗啦，清朝就割咗香港出嚟啦。咁即系香港一开埠咧，就同鸦片都脱唔到关系，即系香港嗰啲大家族啦，好多都系卖鸦片起家。即系而家你见到希慎集团阿李希慎就系、是、卖，即系呢个铜锣湾大地主啦，就系、是、卖鸦片起家嘅。咁啊，香港另一个地主啊，置地啦，即系怡和家族又系卖鸦片起家。仲有最黑人憎嗰个李国章，佢祖上嘅李佩才家族咧， 都是买鸦片起家的。 嗯。 咁即係你话反黑嗰度佢话英国佬等于毒贩。咁从某啲角度睇呢係 fair comment 嚟嘅。即係佢咪用非法手段占据，但就唔係非法手段，因为你係打输咗仗嘛。因为喺19世纪嘅时候，咁打输咗仗就签条约㗎啦。你话不平等係不平等，咁但係你唔够人打就冇办法啦。即係嗰阵时都係讲实力嘅。咁即係你话英国佬系咪会对唐人唔公道，其实即係喺香港嘅角度嚟讲其实都系嘅。因为你睇返就係、是、麦理浩嚟之前香港其实真系乌烟瘴气。即係你如果你用今日嘅标准嚟度返嗰阵时嘅情况，就係、是、你麦理浩嚟香港之前，即係香港基本上系唔住得人嘅。但係点解大陆会有咁 Q 多人都要去一个唔住得人嘅地方呢？就係、是、因为大陆就比共产党搞到更加扑街。 哦，咁梗系啦，嗰阵时候即系万山遍野，虽然都系木屋，但系啲人都要继续都要嚟。佢上面系死嘅，你上面你落到嚟香港，仲有机会可以自己搭间木屋喺度住下，系咪啊？ 嗯， 系咯，所以就系话你即系好多嘢系相对嘅，就唔系即系好多人讲啦，譬如阿林记咁样，成日都话英治时期就好好啦，乜其实唔系嘅。英治时期唔系完美嘅，即系同一般皇师应该要追求嘅普选啊，或者系大家即系老有所养啊嗰啲思想咧，系即系系有一段好大嘅距离啦。 嗯嗯， 咁佢英国人，咁佢唔会话全部嘢都系好嘅，咁我又呢、這个好难认同嗰阵时。即系你民主上，其实佢未都系未必做到咁好俾你哋香港人噶嘛嗰阵时。 咁而家 同埋好多嘢佢缩咗，系 嗯啊，你讲 啊， 即系呢个西敏子法就系搞到香港人冇咗啲失去呢个居英权啊嘛。其实 系 我又想讲，其实佢道义上系唔及葡萄牙人噶。如果咁讲嘅话，如果讲呢、這个 唔及，一定 系。但是香港人是比澳门人多好多的嘛。咁即係作为一个英国人，我就觉得即係、就是、一个本土嘅諗法，其实比十万个，系咪十万个啊，即係又可以比居英权计划嘅，就十万个其实都系应该嘅，同埋系唔系好够嘅。但係如果比晒全部香港人，佢又好似over 咗，我就咁觉得。 不过就算你佢俾你，你其实你谂翻，俾你其实未必一定会去噶嘛，吓、 啊。我但系你咁讲啫，但系你系咁讲啫，但系到时你真系去晒，咁啲西人系好小心啊，佢惊你真系走晒去噶嘛。西人永远都系好多嘢都系 over 咗，即系佢用一个好即系最好即系点讲啊，小人之心去猜人噶嘛，即系正常都系要咁噶啦，系嘛，做政客。咁佢都驚全部香港人去晒，当然香港人只要俾个安全网俾佢就唔会去英国㗎啦，因为英国真係唔係咁撚好捱喎。 係。咦，今次某位网台呀、啊、定网上涉石人讲嘅嘢。选择 佢。 我有个选择。 佢话为咗细佬哥放弃居英权啫，即係个细佬哥读书啦，咁就费事佢适应唔到啫。 呢一样嘢，我就觉得佢吹水多于一切咯。即系你为咗细路仔移民嘅，为咗细路仔移民嘅人，我就听过。但系为咗细路仔唔移民嘅人咧，其实就我真系未听过。 即系爱国分子咯，即系留喺度帮。 爱国分子就会， 唔系嗰阵时啊，即系帮毛泽东嗰啲啊，即系信共产主义嘅。 但系唔系呢样嘢，你我就驳翻你啦。连阿曾玉成啊，嗰阵时都帮佢老婆，即系前妻啦，同嗰啲仔女搞移民啦。是他自己 留 在香港而已嘛。是啊。 是啊，我是毛泽东年代的时候。 我毛泽东 帮毛泽东。 哦， 是啊， 是啊。咁 特登由外国返去中国帮手嗰啲都有㗎嘛。 哦，即係还汉今朝。还汉今朝做嗰、那个角色，即係黄日华做嗰个角色。啊，唔係任大华做嗰个角色，跟住返去俾人斗 Q 死咗嗰、那个。 是啊，冇错。 嗯。 系咯，所以诶呢啲又其实居英权我系咪唔系申请就得噶？其实即系因为嗰个涉石人就话自己申请咗，但系冇去攞啫。但系又俾阿社长踢鸠爆咗。其实冇呢回事，因为佢级数未够。 唔系好复杂嘅，佢哋即系英国佬，即系做呢啲，佢有计分嘅，有。即系佢要睇下你喺边，系咪喺香港出世？如果你成家人都喺香港出世，又有得加分噶嘛？咁你知道涉石人佢老婆系广州人嚟噶嘛？咁就呢啲就有影响噶，系好得意噶。佢哋即系佢哋嗰个计分嗰个法，即系当然佢计分条件唔系公开啦。但我嘅理解就系 咁噶啦。 嗰阵时就话校长嗰啲都可以申请噶嘛，即系教书先生可以申请居英权，即系校长都 医生得唔得？ 医生得，但系 更加啦。 实际上。有好多人系申请唔到，申请咗系唔批的。佢要睇好多样，佢有年纪，即系年龄啊嗰啲成有计分。当然佢实际上嗰个计分制度唔会公开俾你睇啊。 咁计啦，同埋你入个黄埔军校都够分， 或者学历咯，我谂 学历会有分数影响啦。亦都即系佢哋当然英国佬好精嘅，就系、是、你做个秘密，帮佢哋做个秘密任务嗰啲人，咪咩咯，咪有一定有咯。同埋佢係將成個即係政治部裏面嘅嗱，呢、這個應該又講一講嗰個反黑嗰度啦。咁啊，即係成個即係香港警察有政治部，佢解散政治部之前咧，佢係將所有佢嗰啲人咧係搬曬英國嘅，即係真係有真係知道政治部係搞乜嘅人咧，佢係唔會俾佢留喺香港嘅。即係你係咪都逼佢走啊？即係好老實講，即係喺反 費事口疏。 即反黑嗰个主线咧，就系话即系政治部系可以即系英国佬啦，系可以即系同呢个黑社会同埋即系啲毒贩啊嗰啲成有啲勾结啊嘛。咁嗱，好老实讲，其实就冇必要咁样做噶。即系英国佬，即系呢啲系我认为咧，就系纯粹呢啲编剧嘅臆测嚟嘅。即系唔可能，英国佬去搞嗰啲黑社会嘅，同嗰啲黑社会嘅人出面去同嗰啲黑社会嘅人有联系，佢哋唔会嘅，因为佢哋系会经一啲代理人去做噶嘛。 嗯， 即系呢一样嘢，即系你好似嗰啲嗰阵时嗰啲华探长咁样，咁华探长就系、是、其实就系佢哋就系、是、即系英国佬就系利用佢哋嚟管。即系嗰啲黑帮、黑社会 系 做嘅嘢， 佢先知道嗰、那个你哋嗰个文化或者点样去倾，点样去成噶嘛？ 系啦，同埋即系因为反黑里边有个搞错咗个明显嘅事实啦，即系嗰个大 Sir， 即系陈恩健做嗰个大 Sir， 佢就话香港咧有足够嘅警察可以铲平黑社会，因为咧五几年嘅时候已经有反黑做噶啦，五几年嘅时候已经可以铲平咗黑社会，如果有心去做嘅话。咁个事实就其实就唔系咁噶，因为即系、就是、我个睇翻啲数据就系、是，其实香港警察嘅人口比，即系警察同人口比例咧，喺英治时期咧，即系麦理浩嚟之前咧，系偏低嘅。即系佢即系嗰个编反黑嗰个编剧咧，就我认为佢系老作啦，即系将一啲唔系事实嘅嘢就呃咗落去英国佬嗰度啦。咁样就做就系我认为啦，就系佢哋因为呢。拍得呢出嘢咧，佢哋唔可以净系靠香港个市场，佢哋都要靠大陆嗰、那个，即系嗰个网上嗰、那个 点击， 系嗰个点击。咁佢如果要拍，即系上到大陆而唔俾人cut 晒啲嘢咧，咁佢一定要某程度上咧就要做一啲嘢咧，就系、是、我唔可以话抹黑英国佬，不过就系话即系。要 矮化 英国佬，将佢变到系一贬到系一文不值嘅， 系 咁样样咯。咁 都系民族主义咁咯。 系啦，咁喺追龙呢个 case 都系咁样样。吓、啊，即系喺呢个王晶嘅 电影嗰个啊嘛， 系啊，佢哋 讲翻雷诺 吓，佢做翻雷诺。咁你喺即系王晶，你睇到佢呢个人系好聪明啊。即系佢做嘅嘢就系、是、即系一定要将套戏上到大陆，就唔系话要将个事实 即系呈现翻喺你眼前咯。即系咁，佢当然 始终都商业世界就冇办法噶啦，呢样嘢就 系啊。同埋大陆人睇到即系揾啲鬼佬俾人打咧，系好兴奋嘅。即系我留意到呢样嘢，即系因为我去睇嘅时候，附近即系坐我侧边嗰啲人，好多都系大陆人嚟。即系佢见到啲鬼佬俾人打，系好开心。即系你睇得到， 系 即系， 所以你见即系讲起又讲啊，嗰个甄子丹嗰个叶问都系啫嘛。咁你第一集咪要打日本仔咯，第二集咪又系讲呢啲咯，抹黑翻，咪抹黑嘅，即系矮化翻英国人，跟住就打鬼佬啊嘛，系啊，就系咁样咯。 第三集就打黑鬼， 打黑鬼啦，系啦，系啦，打黑鬼啊要。 唔知啊，总之就系好，我就觉得好奇怪咯，即系佢。其实大陆如果咁样长期搞落去，其实对佢自己都唔系好事嚟嘅，因为嗰个民族主义太高涨嘅话咧，即系会有反效果嘅，有时即系呢啲嘢，即系民粹嘅操作咧，即系大陆就当然系好叻啦，咁但系对于佢周边嘅地方嚟讲咧，即系如果佢不断咁操纵呢啲嘢咧，就即系其实。即系好难有和平， 难有和平。 不过我行啲书店咧，都发觉多咗啲书系讲有少少回音添。即系多咗系讲，即系中国点解系佢嗰个民族主义同埋佢哋嗰个爱国嘅情绪系点解会咁样得嚟咧？或者我见过一本都几得意，即系点解一定要扣上咗反日，就楞埋佢哋嘅爱国咧？即系。呢种逻辑系点样咧？即都几多呢啲书去研究大陆呢一方面嘅谂法嗰啲咁样嘅啊！即反而佢哋自己就唔会去反省呢样嘢，即系你国民就唔会去谂呢样嘢。 系啊， 即个党同佢讲乜定乜嘅咯。 将嗰个思考嗰个能力俾咗党里边嗰啲人咯，咁佢自己唔使谂嘢，咁啊舒服啲嘅。对某啲人嚟讲，咁啊。即系我都明白点解会咁样做，即系佢哋咁样做其实系对整个社会系容嗰、那个操控性系大咗咯，即系佢乜都控制晒你，连你谂嘢方法都控制埋你， 系你嘅仇人都安排埋俾你咯， 系啊，即系好似1984 美国佬日本 系啊，即系成套1984，本来1984就唔系讲共产党咯，1984系讲法西斯啊，咁而家。中共就做埋咗即系法西斯嗰啲嘢咯，成套做晒咯，啊咁啊，真系都几悲惨啊！不过即系你睇到就系佢即系个文艺战线咧，都俾中共统一咗啦。即系香港做演艺嘅人，同埋人哋统战你咧，佢哋自己 好耐啦， 佢哋自己埋位啊！最惨就系嗰啲做演艺界嘅人，因为你佢就做有一个大嘅市场。如果你唔埋位嘅话咧，你就入唔到嚟我哋个市场。 但你抗拒唔到佢嗰个钱同埋嗰个前途噶、哦，你金钱同前途你系真系抗拒唔到噶。你净系留喺香港嘅话，你系冇可能噶。 系你睇下嗰个戴耀明嗰位，即系喺无线即系喺做衰傻仔嗰、那个，而家翻大陆做男一啦。 系。 咁你冇办法噶、哦。即系你嘅香，你我有个亲戚男司嚟嘅，就话其实无线搞成咁，可能系大陆有意为之，令破坏咗你香港嘅 文化、 文艺，系啦，咁啊方便佢统治，所以无线佢自己至今堕落，亦都系一个安排。到而家你见到佢到咁上下，又整两套大陆片落嚟播噶。咁样 啦， 系同一个手段。 佢哋成套嘢就系、是，即、就、系、是、我谂系要整到你冇得翻身咯。咁你要翻身都好难啊。即系你唯一一个做法就可能好似窦文泽嗰啲，咁窦文泽即系拍嗰啲咩低俗喜剧嗰啲咯。咁但系即系你窦文泽嗰啲又系蒙逃生嚟嘅嘛？屌，即系点样讲咧？你即系而家就系基本上，如果你唔跟大队咧，就变咗系蒙逃生嗰边嗰啲人。 同埋有你睇得出咧，香港一啲媒体咧，会令你将香港打啲人打翻一个叫做口腔期嘅阶段，即系不断都去讲啊，边有啲咩好嘢食啊，或者你见嗰啲 TVB 都系噶，即系近来红翻嗰啲都系啲饮食节目嗰啲嚟嘅。 咩李家鼎啊，又出嚟煮嘢食啊啲咁样，或者饮饮食食嗰啲咁样，即系香港人都系开始走向翻系咁，变咗唔系好理嗰啲，或者思考翻自己点样切身处地。嗰、那个地方系点样呢少咗 好多。系唔愿谂，系唔愿谂，搞咁多嘢都冇用啦，倒不如饮饮食食啦。等于六四，等于六四之后啦，咁周星驰起啦，就我觉得都系有咁嘅原因啫嘛。即系啲人，唉，搞咁乜做乜？咦，周星驰得啖笑笑咗算咯。 啊，嗯、 一模一模一样。 哦，即系所以周星驰嘅电影咧，《国产007》有一句都啱啊。打打杀杀唔啱我，唉，我翻嚟睇下咸带好过，即系俾阿吴明仪撩完子弹之后吓， 吓 咁嘅说话，都好感慨啊！都咁样，真系个社会变成咁， 冇办法啦。呢啲就即系你大家嘅共业咯。呢啲只不过系，即系因为你反对佢嘅人咧，个质素又变咗芒果佬咁嘅质素，咁就好难搞嘅。即系你反对佢嘅人，有一部分就信捻咗芒果佬。咁你一信芒果佬嘅话呢，结果就即係你嗰班人呢嗰、那个思考嘅能力就会降低啦。因为芒果佬系专系吸啲最撚蠢嗰啲人。 嗯。 嗯。或者嗰啲你觉得佢会反对呢个中共嘅人，佢个水平仲低过芒果佬嘅时候。即係做嘅嘢仲衰过佢嘅时候，哎，嗰啲真係更加冇眼睇。即係例如好似泡沫政党啊啲咁样呢，做埋啲嘢，喂，唔係呀嘛。即係见到真係好老实讲，即係见到你咁样搞法，即係有咁食食好过。 好伤心 嘅。有时都唔怪，都唔怪得晒啲唔怪得晒啲人嘅咁样。 但真係冇办法，佢你嗰个社会整体嗰个风气又出咗问题啦。冇办法。同埋佢其实係吸咗一班精英嘅，即係共产党，你呢样嘢你又冇得否认嘅。有一部分喺佢嘅环境底下操作嘅人係叻人嚟嘅。同埋好叻就係挑动某一啲即係情绪。即係王晶嗰啲係叻人嚟嘅。即係冇辦法。即係结果就係鬥佢唔赢囉。好多人就认命囉而家。仲即係 咁讲李国章嗰啲其实都係㗎。 系啊，但系佢都系 属于系，即系帮手，即系 都系鸦片起家啊嘛。啊，所以你话有报应嗰啲都好难相信啊！即系如果你睇到就系几代人都咁富贵，系咪？ 好似话李国章家族当时日本仔嚟，即系听刘世良只节目讲话，佢都系向日本仔投诚，系咪啊？ 系啊！ 哇，屌，真系喂！ 但系你唔投诚会死噶嗰阵时。 好识做喎、啊，佢其实佢嗰啲佢屋企嗰啲成个家族都系识得奶咯、 啊。你有骨气就世界难捞好多咯，即系你冇骨气嘅人就世界易捞好多，就系咁。 系嘅，边度都系啊！呢个定落嚟嘅真系，边度都系， 真系冇办法啦。呢、這个 系啦，总之都系啊，系啊，系啊，好啦，系咁啦，大家 有冇嘢补充啊，各位？ 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翻嚟再倾啦。我哋下个礼拜睇下呢个香港有啲咩世界啲咩大事啊！我哋再嚟倾下偈啦。 好 啦， 好啊， 好啦，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